将呢一首《情迷 Milano》送俾我最佳嘅拍档吴少芳 Jody。Face to Face 嘅呢一首《情迷 Milano》，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日子方面咧就嚟到2021年嘅4月16日噶啦。咁啊，农历咧就系3月初5。咁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陪陪嘅。刚刚为你带嚟二人女子组合啦，同样地都是二人组合，出道时间也都差不多，还记起这两位很校园清新的女孩子吧。4/3日，我哋有梦剧院嘅歌声，咁啊，而家应该只系过咗 幾多幾多分之幾嘅呢一個四月十六咧，應該係五分一度啦，我諗係五分一度嘅呢一個四月十六號啦。好，咁啊提下你啦。咁啊室外温咧有21度，相對濕度95%嘅。天氣預測方面係咁嘅，大致多雲啦，有一兩陣驟雨，稍後驟雨係會較多嘅。最高氣温咧約為25度啊，吹和緩嘅東風。初时离岸风势劲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啊，初时骤雨系较为频密嘅。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系好转，日间干燥嘅。天色好转啊，真系快啲啊！近排成日落住呢个毛毛雨咧，真系麻麻地。 梦已变灰，心仍然孤单，眼泪洗不去，心里醉，但也洗不掉缘与份。梦太短，都不悔，都不怨，这缺憾。但抱紧某一笑，某一吻，分手以后虽走远，心却近。若你也一样爱得真，痴恋故事像一片，帮去谁？愿你走进梦过一生。 名字叫做刘小慧，两心依然走近。嗱，头先嗰首歌咧就是一首嘅电影嘅主题曲啦。咁啊，讲起电影嘅歌曲咧，佩佩都好中意以下呢一首。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 全无牵挂，跳舞笑不停，远望蒲公英，心中怎么能静？浮云旁人 醒，浮云旁游子游，你隐瞒我的情， 因坐禅蒲公英之歌啊，好啦，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5:25嘅啦吧。今日带嚟咧好多位嘅女歌手，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佢哋嘅名字咧？或者你记得佢名字，你未必记得佢嘅歌曲，但系啲歌又好似好熟口面嗬。跟住落嚟呢位朋友，可能你记得佢做电影，但系未必记得佢有唱歌。名字是吴善莲， 真不稀罕这种友情，我怕控制每个表情，用眼泪去试探反应，获得太的浅笑一声，单恋等不等于爱情，我却确信有过的情，就算是你欠缺反应，仍有我在制造同境，心恋如麻，心事难下，从此不相识也罢，叫你觉得惊讶，离去却开始牵挂，心恋如麻，心事难下，从轻轻松松 几中意吴善莲做戏啊嘛？啊，你哋会唔记得佢系《旺角卡门》啊？啊，我好中意睇佢做呢一个呆佬摆手。当然佢唱歌亦都，我觉得系一种好独特嘅韵味啦。好，晚钟咧，好快到5:30啦。5:30啦，我哋会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一个小时，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啊。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至今造成4人死亡，包括一名女童。 事发在凌晨大约三点，达喜楼五楼一个单位起火，警方接获多名住客报案，指有人被困，其中一人在现场证实死亡，另外三人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大围有两架私家车相撞，四人受伤。一架私家车沿住车公庙路行驶，在田心街交界拦腰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之后重叠。两架车的车头严重损毁，司机和乘客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一名男司机受轻伤，自行离开现场。三名女乘客和司机亦都受到轻伤，其中两人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理，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两宗是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对夫妇，妻子的感染源头不明，潜伏期内到过多间食肆和商户购物，以及和多名亲友聚会。这对夫妇住在洪水桥清雅居，女患者在九龙湾宏天广场的卓健医疗任职会计经理，工作不涉及接触病人，最后一日翻工是今个月12号。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其余五名家人亦都是初步确诊，包括女患者的爸爸，他首先发病，不排除是这个家庭的传染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汽车炸弹袭击，造成严重死伤。新华社报道指，爆炸造成5死21伤，受袭地点在巴格达东郊萨德尔城的市场附近，商铺和车辆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未有组织或者个人承认责任。伊拉克在2017年宣布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取得胜利，但是境内仍然有极端分子等待机会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35点，升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0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8.7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4，人民币6.524，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63.21美元，卖出价是1763.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哇，拔絲，你对鞋好靓喎。 食嘢喎，呢对系绣花拖鞋嚟㗎，呢啲传统手艺而家买少见少㗎啦。 咁咪好特别。 喂，你都有兴趣咩？咁你就一定要留意4月16号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4点到6点，有你同行交换角色。我会去访问一间开业超过半世纪嘅绣花拖鞋店老板，一起了解多啲传统工艺啦。 CIBS 小岛上的爱情故事，南芬阿嘎。 在这个地方交通虽然有点不方便，配套有点不完善，但是以上的缺点我都接受，

真是这么深爱你，但为什么他给我关怀，然后你偏使我生气。情人请知道，在这天谁已经开始挑战你，无谓对别人看爱真是爱，不必客气，实在是想得到你关怀，然后叫他把我舍弃。情情知道，在这天谁已经开始挑战你，无谓对别人看 认识佢会唔会系因为睇电视，又或者认识佢系因为佢个老公陈国邦咧？佢名字系罗敏庄啊，有呢一首佢自己嘅代表作《挑战者》。今日咧，佩佩咧拣嚟咗好多位嘅女歌手咧，可能大家都啊乜佢唱歌嘅咩？又或者咧，可能好。即係好耐冇聽佢嘅歌聲，即係我哋所謂嘅被遺忘嘅歌手啦。跟住落嚟嘅呢一位朋友咧，可能都係睇佢做電影比較多，但係佢唱歌都好多人中意噶噃。特別係呢一首，其中係佢嘅代表作之一。

主，叫我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如今我在你面前情囊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情至于未了愿同绝望地老天荒，还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惊慌，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曾我叫绝望，抬起眼望望，人一跑在你面前，情浓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缘，绝望地老天荒，不够绝望，想可更绝望，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惊慌，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紧有愿望都疯狂乱撞。未来未开创，我对希望没期望，未放开台前释放，明知道败仗就不应该对抗，能够这样全靠你帮忙，将恋爱绝后的标准答案。 高雪兰单止一个绝。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啊，稍后咧骤雨系会较多。最高气温咧又系24度啊，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啦，初时骤雨系较为频密嘅。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系好转，日间系干燥嘅。不过即系室外气温咧有22度，相对湿度94%啦。不过喺睇呢一个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里边咧，有个强烈嘅热带风暴，咁而家喺菲律宾以东嘅海域，即系大致吹向啦。咁究竟会唔会影响到香港呢？咁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今日咧播咗好多被遗忘嘅歌手，有几多个歌手你记得嘅咧？呢位歌手我好喜欢，好喜欢。无论佢唱广东话或者国语歌，我都好喜欢。 但愿再发何以忘掉伤感，季节变迁了，始终不改我心。但愿你未在人生中消失，抹掉眼泪为你再等。时日渺渺，细枝将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爱着你，挂念你，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花也好，花亦笑，痴在说无望也不要紧，我愿意有日会一觉苏醒，这梦会变真。你若有一回来，重新多可爱，盼为我趁这心深深去吻。早天天变更，动物作伴未能开解痴心，暗地里又为你在等。时日绵绵，细枝将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从自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等，爱着你，

六号啊，咁就系星期五嘅早上啦，农历咧就系三月初五嘅，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93%，出边咧落住呢个毛毛细雨啊，咁啊如果翻工嘅朋友或者翻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留意啦，啊不过呢啲咁嘅毛毛细雨咧，确实大遮又唔系，唔大遮又唔系。着件风褛又唔系，唔着又唔系，咁真系都几麻烦下嘅。不过更加要留意咧，就系要着对冇咁跣嘅鞋啊，因为呢啲咁嘅毛毛细雨咧，确实真系好跣。揸车嘅朋友咧，要特别小心啦。咁啊，一阵间咧喺呢个健健康在清晨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同大家讲呢个主题咧，叫耳鸣啊，大家冇听错，系耳鸣。精神科讲耳鸣，点解咧？咁就一阵间要听听，你都会唔会有呢一个耳鸣嘅困扰咧？会唔会都关精神科嘅事咧？咁如果想知道多啲咧，留意住一阵间嘅清晨爽利，健健康康再清晨啦。今日咧拣嚟好多可能少听啲嘅歌手朋友，呢位个歌手朋友，你会唔会都系比较少听咧？吴雨霏《爱是最大权利》， 可不可与你放胆嬉戏，忘掉日与夜那些响起，不管身边几多无聊道理，手拖手与你演出好戏，游行直到夜晚多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心，将心的知觉也着紧，我认我认我爱得太过分，人群渐强，想改写你我命运，任天塌下亦前行，哪怕你说我天真，身边有你，沿途祈祷，始终一天我会望到，你是你是我的所有态度，无从预告，多曲折每段路，路中几多的劝告，我怕我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五，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的电话旁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大家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愉快，就小周末大家都很开心的。我不知道沈医生有没有听我们清晨爽利的呢，星期六都有医生朋友仔做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的。 知道。 是啦，咁星期六就是我们的梁万福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记得上个星期六就刚刚讲了耳鸣这个话题。讲起耳鸣，其实除了一些的治疗上面我们需要注意之外，其实会不会耳鸣都会引起一些精神健康的问题呢？ 其实同精神健康呢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讲开又讲啦，即是最近呢诊所都有不少的人士呢过来求诊呢，就是因为个耳鸣的情况。好多呢都是一些叫做啱啱退休啦，咁嘅女士居多喎，近排真係咁有咁嘅情况。咁我好记得有一位好深印象嘅，一位啱啱退休嘅女士啦，咁嚟到呢话嗰个耳鸣呢已经有成两个月啦，咁样。咁呢佢已经係睇过唔同嘅专科啦，睇过耳鼻喉科啊咁样。咁呢就话佢係退化嚟㗎啦，咁都冇办法啦，可能都要接受有呢一个情况。咁佢呢就相当的困扰啊，咁佢直情讲到呢，即係一起身呢就已经开始耳鸣啦，咁而家到夜晚瞓觉呢先至识得停啊咁样。咁而嗰个耳鸣最夸张嘅呢就係佢话呢係嘈得好紧要啦，嘈到一个地步呢係同佢个身体，佢形容呢同佢个身体有共鸣㗎，即係话呢佢嗰啲声音呢是会令到佢个心咧系震嘅，同埋佢呢个胸腔咧系会震嘅，而嗰啲声音咧可以系佢对周围嘅，即系一啲甚至系周围环境嘅一啲嘅放大咗嘅演绎啊，例如咧佢嗰啲水管声，譬如话屋企入面咧有啲水喉啊嗰啲咁嘢咁啊，咁佢咧就会听到嗰啲水管喺度运作啊，咁而嗰啲运作声咧好似系一啲佢听落去一啲好巨大嘅声啊。甚至咧，佢可以话咧，喺佢距离佢屋企成几条街噶啦，有一啲嘅大型嘅水泵啊，咁佢见到个大厦上面有啲咁嘅大型嘅水泵，佢连嗰啲嘅水泵所发出嘅声咧，佢都话佢听到啊，好微弱噶，佢丈夫就话根本听唔到，咁但系佢就话凝住咧嗰啲呼呼声咧，其实就令到佢嗰个耳鸣咧再更加犀利啊，咁样，咁即佢困扰到个地步，觉得自己。啊！我係咪嚟緊十幾廿年都仲係都係要咁咧？每一日咁過咧？咁佢話：咁不如係咁，我不如就唔好做人啦咁樣。呢個好明顯即係同佢嘅情緒咧，就劇化咗佢呢一個耳鳴對佢嘅影響啊。 其實事實上咧，因為耳鳴咧都真係有苦自己知啊嘛，即係你聽到嘢，人哋係聽唔到嘅，人哋就會覺得，誒有冇咁誇張啊？咁其實係咪即係相對地，佢對於個病患者嚟講咧，都會好大壓力咁樣嘅咧？ 絕對係啊，佢會覺得咧，因為佢自己已經辛苦啦，咁但係咧，側邊啲人係完全唔理解、唔明白，亦都咧係體會唔到佢嗰種痛苦。係 有冇咁誇張啊？咁啊？ 是啦，冇错啦，咁仲可能讲埋一啲否定嘅说话嘅时候呢，佢更加觉得咦係得我一个人去面对㗎喎，呢个世界冇人明我究竟发生緊咩事，哇呢一种咁样嘅心呢对佢嘅情绪更加大呀，呢个影响系佢更加觉得绝望呀，咁有时就係嗰个绝望感令到佢呢就真係痛不欲生囉。 除咗佢要对症下药去医治佢嘅耳仔之外呢，咁点样去帮呢啲病患者呢？ 其实呢我哋都见唔少咧，就係当然佢本身嗰个耳鸣就去返一啲所属嘅专科咧去到处理啦，睇下係咪真係有一啲嘅即係退化嘅迹象啦，又或者係一啲嘅病变啦，甚至係一啲可能肿瘤啊咁样，咁呢啲係其中一啲原因，咁当然嗰度就会再处理。咁但係呢如果真係发觉佢係有一啲併发出嚟嘅情绪问题啦，去到一啲焦虑啊抑郁啊咁呢啲嘅状态嘅时候呢， 我哋都係要去醫埋佢呢一個情緒上面嘅問題，醫好咗之後呢，可以令佢個耳鳴嘅情況亦都可以有改善啦。好記得嗰位個女士呢，我咪話講緊佢呢兩個月都係即係用唔同方法去求醫啦。咁佢覺得個情況都冇改善嘅。咁直至到譬如話我同佢傾咗啦，咁發覺佢好明顯係有一個焦慮嘅情況喺度。甚至有一個焦慮症㗎啦，已經咁、我哋就對症下藥喺個焦慮症嗰度咧都着手咁經過一個治療之後咧，講緊係一個月內咧，佢話俾我聽，即係佢翻嚟之後話俾我聽咧，嗰一個嘅耳鳴嘅情況咧，可以話降低咗8-9%啦，已經係咁起碼佢覺得一起身啊，佢已經聽唔到聲咯喎咁嗰啲。水渠聲嗰啲水管聲，佢都話仲係聽到嘅，不過咧佢已經覺得唔係咁驚啦，亦都對佢影響咧唔係咁大啦。佢起碼個心唔會震出嚟啊。咁至於佢話一啲譬如外來嘅聲，佢都仲係聽到，不過咧嗰、那個影響對佢咧已經冇咁辛苦啊。咁呢個咧令佢嘅生活質素咧大大改善，個焦慮感亦都係大大降低。咁佢耳鳴隨之亦都係會有改善咯。 另外一個角度睇咧，我就覺得我好欣賞呢一位女士喎，因為咧其實好多朋友仔咧，可能察覺自己喺呢一個方面咧，覺得點解我要睇精神科啊？但係咧佢又去尋求佢即係醫治佢呢一個嘅耳鳴嘅問題嘅時候，佢鼓起勇氣去睇精神科去改善咧，我覺得我真係好欣賞呢一位女士咯。 冇錯啊，冇錯啊，呢個正正亦都係佢。即系佢丈夫陪佢一齐嚟嘅，佢丈夫咧系开头都见到咧系担心得好紧要啊、有时就系见到个太太咧咁辛苦咧，屋企人嘅鼓励啊，即系话啊唔怕嘅，你嘅情绪竟然又瞓唔到啊，又咁辛苦啊，咁不如去睇埋精神科啦咁样吓。咁、如果屋企人有鼓励底下咧，对个患者可以踏出呢一步咧，都系好紧要啊。咁亦都见到当嗰个患者。好明顯改善咗之後，哇！那個身邊的丈夫鬆曬啊，成個情緒都鬆曬， 係啦。咁其實即係作為屋企人，除咗即係多啲鼓勵佢之外咧，又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係啦，當然咧，頭先咁講咧，起碼如果我哋即係明明嗰啲聲，我哋都聽唔到嘅。但係嗰個患者佢唔會講大話噶嘛，係咪？因為佢嗰個表現已經知道佢呢啲係佢嘅經歷嚟噶啦，佢咁辛苦，佢點會無中生有啊？係咪啊？咁所以當我哋留意到，如果佢真係好辛苦嘅時候咧，我哋第一件事唔好去否定佢先，唔好咧去到即係話。冇，我听唔到，你太敏感啦，或者你真係太小题大做啦咁样。呢啲嘅说话呢就令到佢哋更加觉得无助同埋孤立啦。咁所以可以就係同佢哋了解多啲先唔好自己有个批判先。先听多啲佢哋讲究竟你话觉得咁辛苦，不如你话俾我听你而家个感觉系点㗎，你听到啲嘢系点㗎，或者你个感受系点㗎。等我哋清楚多啲佢嗰个现况先。然之后再一起去商量啊，既然系咁我哋又做过啲咩㗎喇，下一步我哋一起点样做好呢咁样。亦都系俾佢哋好似感觉到系有人同佢同行同步，同埋一起去商量。有商有量，下一步大家点样做，点样面对呢咁样。呢一个同代感呢亦都系好大嘅鼓励嚟嘅。 咁会唔会即系再夸张啲话，哇其实你听到一啲声音我哋听唔到㗎喎、咁可能哇你真系好劲啦，你系咪有啲特异功能啊，咁即系类似呢啲咁嘅鼓励性啲嘅说话，令到佢觉得会舒服啲呢。 OK， 咁当然呢有时屋企人如果听到你嗰个说话系鼓励嘅，咁佢当然开心，但如果有时譬如话去到一啲好似佢哋会演绎为一啲嘲讽啊，又或者呢系一啲好似系嘲笑佢咁样呢，可能就 更加糟糕嘅。 我囉。咁所以更加。要敏锐呢啲一啲咁样嘅说话噶。 其实我相信应该系同行系更加重要咯。有时即系你听佢讲嘅说话，然之后得到一个肯定，就话唔使担心嘅。我哋去努力咁去面对呢啲正面嘅说话就已经足够啦。 冇错啦，冇错啦，呢啲系非常紧要，系关键嚟嘅。 咁但系即系话，当然即系除咗睇精神科之外咧，咁其实都应该要对症下药，就去处理佢嘅耳鸣啦。咁万一啦，阿沈医生，佢嘅耳鸣系冇。改善到，用啲咩心态可以令到佢可以冇咁焦虑呢？ 其实呢即係我諗当然呢佢耳鸣第一件事一定係去睇返佢生理上面呢係啦嗰度有冇问题啦。但係我哋嗰个角色呢即係譬如精神科嘅角色呢，因为耳鸣同嗰个情绪呢都可以几大关系嘅。咁我哋嗰个角色就係我哋要排除咗嗰、那个情绪上精神上嗰、那个 影響啊，對於那個移民嘅影響。當我哋做到呢一 part 之後咧，假設佢嗰個移民咧就會少咗一個令佢惡化嘅因素咯，令佢辛苦嘅因素咯。真係嘅，即係當佢有一個長期移民嘅時候咧，都係要留意埋佢個情緒咧，佢睡眠啦等等呢一啲嘅因素咧，有冇已經影響紧埋佢嗰个耳鸣添啊！ 嗯，即系简单啲讲，都系要佢学习点样同耳鸣同在啦，系咪？ 冇错啦，冇错啦。 明白，明白。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咁啊，同你喺空气中见面咯噃，拜拜。 好，拜拜。 在那一年，是你离开了我，令我低估自己。自信心往下沉，是那一年，自我沉溺放纵，为你摧毁肉身，为你糟蹋灵魂，跌到了最暗处，人忽已明了，陪掉我一生，未见得使你挂。 李慧敏的活得比你好啊，咁啊望下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半啦，咁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不过真系要提提大家啦，出边咧就落住毛毛细雨啦，咁啊真系要小心驾驶啦，小心行路啦，各样都要小小心心，同埋咧即系要披翻件少少嘅外衣啦，因为都有少少凉啊。咁当然啦，每个人嘅感觉嘅体温都唔一样嘅，咁不过即系呢个系配配嘅感觉啦。好啦，咁真係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第一台嘅朋友留待下星期五同样时间再见啦。第五台嘅朋友约定你听朝早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